好，星期二得到，今日是四月三号，咁咧就唔使话有啲咩事都要留翻拜山先讲嘅，听日先拜山。咁今日咧就系、是、 出街嘅时候就应该拜山， 所以拜山只讲都啱嘅。 咁可能一路拜山一路听咧。 嗱，咁我哋咧就 就会 未必具备到你一路拜山一路听我哋呢个条件嘅。点解咧？因为我哋香港网台咧，我哋满心欢喜就已经搞掂咗。咁原来咧系只系 YouTube 搞掂咗。声音嗰方面咧就仲未搞掂， 声音档我哋努力紧噶啦。 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郑重咧就向网友致歉嘅，因为咧听开我哋用透过香港网台就听我哋咧就暂时咧都冇办法住。咁但系咧，如果你哋喺 Facebook 咧就会见到我哋有条 link 咧就有 MP3 download 嘅。 download 系。 咁你咧亦都可以 MP3 download 完咧， 顶住先啦， 顶住先。啊、其實都 OK 嘅，即係同 唔係因為有好多網友反映佢哋唔用 YouTube， 佢哋唔中意有個畫面一喐咗就會冇聲啊嘛，你撳走咗 YouTube 畫面就冇聲 啊 嘛。 係啊， 咁所以你用住嗰條 link download 住 MP3 咧，頂住先啦。你可以一路上 Facebook 玩其他嘢都可以聽到嘅。 係啊，你 YouTube 就係一斷就冇噶啦。 係啦、啊。咁不過 YouTube 有樣嘢就係有記憶功能嘅，你咧撳翻咧有重有。 唔係啊，我即係我自己都係，我唔睇 YouTube 㗎，我聽我都係撳聽香港網台嘅，我聽第啲節目，因為我唔會有畫面喺度養下養下，你要開住個 YouTube 㗎。 系， 所以你嘅一揈咗去第度就会冇咗嘅，所以我都觉得好麻烦。 但我哋鼓励你睇 YouTube， 因为有钱。 系啦， 系啦，你可以 即系一件啊，系，即系我听嗰阵时咧，我咧就系用网台听或者用 MP4 听，但系我翻到去咧，我都系会帮手揿自己嗰啲节目嘅，即系星期二得到旗下所有节目都会揿着佢嘅 YouTube。 等佢行下几行下，用电脑行啫嘛，唔系你行啊嘛。咁大家帮帮忙啊！咁啊 ，subscribe 咧，而家佢哋一万咧已经系好少好少啦， 增三百零 四百几， 应该差唔多四百。 而家系九五几，增四百几啦， 好多已经， 好近啦，非常近啦啊！咁啊， 佢哋上次又近一步啦， 冇错啦，希望咧喺嗰个端午节之前咧可以成功啦吓，而家 唔使端午节啦， 复活节，复活节 难啲，复 活节前后啦，五一劳动节。 得唔得啊？ 应该得嘅， 中秋 咁望啦，望啊咁望啦吓，总之端午前搞掂佢啦，应该可以噶啦。咁我哋咧，亦都会努力紧咧，做一个网站咧，即系去搞掂翻嗰个香港网台嘅问题，同埋咧，等大家可以 download 到，因为而家嘅网站其实咧就一个。我哋啲朋友咧就拍心口幫我哋整嘅啫， 系啊，揼心口整 啊，揼心口整嘅啫。咁所以咧好多嘢咧就唔完善，就請大家多多包涵。咁啊，昨日咧嗰個叫做咧解胃酒啊，海鮮宴咧嚇。咁啊，其實我哋初其實冇遇咁多人嘅，諗住兩圍三圍、啊。 我又要致歉下先，因為咧我都唔知道原來係咁多人嚟。 係啊， 我以為係我哋自己人食飯嘅。我去到哇，乜咁多圍嘅，我都嚇一嚇。 係啊， 咁所以咧就係、 是。佢前日 我哋冇預備任何節目招呼大家，即係純粹係同大家打個招呼。 真係食個飯嘅啫， 都係後補嘅，咁啊唔好意思啊。 唔係因為咧大肥咧，佢啊前一日話俾我知有72人喎，哇！我聽到72人喂。好夸张喎， 因为我唔知啊，我净系睇我哋自己个 group 嚟去就同我讲有10多人嘅咋， 咁我哋 group 系都唔够10个添，如果真正嚟啊，有好多冇嚟，系咪？咁啊，尤其是有啲话唔得闲啦，有啲话要拜山啦，系嘛？咁啊，所以冇办法就嚟唔到。但系咧，对于琴日嘅伙食咧，我都觉得大家相信都会满意嘅，系嘛？即系咧，因为我哋系一个非牟利嘅形式，所以咧就一定系大家觉得哇好抵食，咁啊梗系抵啦。嗰啲我哋要贴钱出嚟添啦，系嘛？咁啊梗系抵食啦， 贴咗少少， 贴少少出嚟嘅要。咁呢个都唔系问题，最紧要咧大家食得开心，因为我哋咧呢、这个做呢个节目咧就唔系盼住要喺呢个节目养我哋几个嘅。如果咁讲咧，老实讲啊，黑米都唔掂。我哋只系但求呢个节目咧可以自负盈亏，即系唔使下下拔枪，系嘛？今日间唔中拔一次半次都冇问题嘅，唔使日日拔。 系啦， 呢个系我哋嗰个目标嚟嘅啫。只要解决咗我哋嘅目标咧，其实我哋都唔系话好，即系老实讲，唔因为我哋本身自己有自己嘅本业啦，大肥有生意，我哋有生意，又都拔自己又有自己嘅事业咁样，咁冇可能话靠呢度搵食，绝对都唔系嘅。咁啊，叫做咧以网会友吓。可以传递将我哋嘅信息传递出去，亦都我哋亦都唔会话，因为有啲咩着数啊？依间地产公司嚟落广告啊，我话喺度唱佢啲楼好唔漏水系嘛？ 冇错， 绝对都唔会嘅，主要系踢爆边间漏水，边间啲嘢唔好系嘛？咁啊，嗰啲一定唔会有钱嘅，唔会有赞助嘅，放心大家， 系 绝对唔会有啲商业赞助嘅， 啊，亦都唔会冇筹款商， 亦都唔会有筹款商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即系。 多多包涵各位。咁但係呢，我哋嚟緊呢，我哋嗰个发展呢，好似大肥话斋，佢可能话想搞啲月会呢，呢、這个我哋都系我哋嘅目标嚟嘅。因为我哋其实发觉好多次呢，搞亲呢啲活动呢，我哋坐嗰位呢，大家可以倾到计。隔篱嗰啲位咧，基本上咧，我哋好即系好难去倾嘅，因为咧，好似嗌交咁啊，佢讲一句，我哋答两句，咁好似嗌交咁咧，其实就倾唔到计嘅。所以咧，我哋可能倾向以后咧，一个月搞一次，大家食饭，譬如我哋几位主持，再招呼八位网友，即系上限系八个啦吓。咁咧，希望每一个月咧都有唔同嘅网友嚟，大家食下饭，交流多啲，即系变咗咧，可以倾得耐啲，深入少少，又或者咧，哦，佢可能有啲 idea， 有啲生意想搞，又或者有啲乜嘢可以大家。面对面倾，咁啊嗰个叫做咧交流会好啲咧，吓咁啊，我哋嚟紧都会公布睇下个情况，譬如话可能四月尾搞一次，咁啊逢系月尾、五月尾啊、六月尾，每次一个月就搞一次，咁啊 即系小型饭局， 系啦，饭局都系大家食餐饭就交流一下咁样咯， 搞大活动太辛苦啦。 辛苦咧，其实辛苦就 虽然今次我冇帮手，但系就有人做嘢系辛苦嘅，我知道。 系系，即系 虽然我冇份， 我哋 admin 最辛苦啦，咁啊大肥都辛苦落去拣海鲜，但系咧主要系同网友交流咧，系其实系太少，因为咧去到现场咁虚撼，一嚟挂住食嘢，二嚟又地方即系地方又嘈，只能够其实倾几句嘅啫。你想倾耐啲都冇办法，系嘛？只系自己个围开倾耐啲咯，倾得深入啲咯，系咪？咁啊，嚟紧大家即系密切留意我哋嗰个每月个聚会嘅时间啦，咁我哋都会公布啦。咁啊，台务差唔多啦，讲完啦。咁啊，想讲翻呢几日咧，即系其实由上个礼拜 系啊，我哋好似搞好耐啊。 因为上个礼拜日出街噶嘛，今次系礼拜一就搞咗搞咗九日， 系啊， 八九日啦， 多咗。 咁因为琴日咧，其实咧。就系、是、呢个林郑月娥嘅头七， 冇错 系嘛， 所以琴日咪解围走咯， 头七啊嘛，梗系解围啦，系咪？咁变咗咧，我哋都有食咗一味烧鹅嘅， 系 嘛一味叫月鹅啦吓， 冇错， 食咗碟月鹅， 但系点梅酱都搞唔掂喎。 太毒系嘛？ 系咯， 冇办法啦，又食海鲜咁啊，梗系毒上加毒噶啦，以毒攻毒啦，只能够吓以啲鱼虾蟹海鲜嚟。同埋对抗佢个鹅毒， 咁系咪以后对住呢只鹅都要用鱼虾蟹咧？ 嚟紧咧，其实有一个说话咧，就琴日有位网友啊，大肥一路都话佢好低得谂嗰个，叫尹立良，即系佢咧，其实大部分咧系我哋嗰个市民其实心目中嘅嗰个想法嚟嘅，就系咧好简单嘅啫，佢呢几年来。日日 Facebook 屌政府，好捻攰。 我估唔到连阿云立良都话会屌到攰，我以为佢有无限能量屌政府嗰啲。 即系咧，佢话咧，佢相信咧，佢系上网一日日上二十个钟头网嘅。 其实我见过未噶， 吓、啊、坐喺我隔篱嗰个啫嘛。 哦， 坐隔系啊系啊系啊， 你应该见过嘅可能。嗱，一个人佢就话喂。咁多年嚟啊，日日屌政府，日日屌政棍，屌到厌啊！佢想即系老实讲啊，支持曾俊华系想唞下，可以铺下啲食饭啊，同啲仔女去玩啊，系嘛？ 点知你都系唔俾佢唞嘅？ 点知而家都系唔唞得，要继续屌，即系佢觉得好攰啊！喂，佢讲中咗大部分支持曾俊华嘅人嗰个谂法嘅，我哋咧唔系薯粉啊，我哋唔系觉得曾俊华好卵靓，真系好卵神，好卵英明神武。 其实讲好多次啦，边人觉得曾俊华超正啫，都冇讲过嘅呢句。咁从来都 系啊，系嗰啲人乱过咁咯。诶、哎，呢班薯粉啊，中捻晒毒啊！而家唔捻要真普选啦，而家我要曾俊华啦。喂，屌你老母咩？而家系我哋好捻攰嘅，我哋唔想再玩呢个游戏。喂，日日出嚟，你哋又有人嚟示威，又有人嚟支持，跟住又要捐钱俾你，你又去搞好多司法复核嘅，专门喐政府砖头，边个买单？系咪有小市民买单？系嘛？边个帮你筹款啊？你而家摊大手板出嚟问人攞钱，你睇下有冇人俾你啊？而家。你把白票党系嘛？即系你讲埋啲嘢，你哋死罪咧，唔系逆民咁简单。 又变咗流氓， 只系我哋想去为一心一个目标就系对抗。原来你喺一班人会喺临阵倒戈嘅系嘛？喂，而家我哋系要打一样嘢啫嘛。你一班人 我哋投你係旨意你帶領我哋去對抗西環。原來你覺得西環唔好太強啦，我哋對抗唔到㗎啦。啊，今次唔對抗住啊，我哋下一次一齊對抗佢。不過你捐款俾我，我屌你啦，係咪先？ 不咁，不咁。嗱，立法會議員嗰幾個咧就勉強講得通，因為佢唔使選選委嘅，佢係自動有個位嘅。但係你選選委嗰班友就出嚟投白票咧，呢啲就要丙啦。 唔單止要丙嘅。 有边个系陈泽涛？ 陈泽涛啊，咩黄百羽啊嗰集咯， 系嗰集叫做 I。 你选嗰阵时唔讲清楚， 系咯， 话系 A B C， 咁你即系欺骗选民咯。 系 你选嗰阵时话 A B C， 到你投票嗰阵时就投白票。 系啊，咁啊唔得嘅，除咗白票嘅投胡官嗰啲都系有问题嘅，明知你啲票系射落海嘅，你又要射。 不过好彩射得少啫。 咁啊冇辦法㗎啦，唔知會唔會射咗去林鄭嗰度㗎嘛。 咪而家佢哋有個最新嘅講法，我覺得真係可圈可點，就係我哋沒有做錯，如我們有做錯，對大局會影響，所以我們沒有錯。 咁啊，即系一班废物啦，系嘛？你哋原来对大局一啲影响都冇噶，你哋系格甩底。 唔系啊，我真系觉得呢个讲法好奇怪。原来你哋都觉得你哋同大局系冇影响噶。咁你其实到底系带领紧个咩运动咧？我唔知啊，其实。 唔系喎，佢哋经常讲话自己带领民意噶。 系啊，话要出嚟教育民 意啊嘛。咁你而家带咩？你而家喺度？ 跟住最尾咧，人哋话最尾人哋话错嘅时候就话：，唔紧要，我哋就算有错都冇影响嘅咁样。哇！呢、這個講法真 係，咁我唔知佢帶領咩啦。 咁你咪即係格甩底毛咯。喂，夾甩埋就睇唔到噶啦。你哋有冇都得噶。喂，嚟緊咧，唔好話選舉啊，補選啦，你冚撚辦都唔使參加噶啦。你哋咧，將來市民一係咧就用白票嚟奉還俾你，一係就投你對家。我夠膽講，而家有一個人好似話積極考慮出嚟參選嗰、那個白票黨，叫做何咩明啊？ 何啟明， 呢個係白票黨嚟嘅。啊！我谂住，民协可能有嗰啲后生仔，唔得啦，原来白票党何启明出嚟选，我一定呼吁啲人咧投对家，边捻个都系咁讲，宁愿一个民建联又点捻样啊？喂，投你哋有咩分别啊？衰捻个民建联啦，民建联起码俾餐食啊，你哋冇噶。 啊，唔系， 你哋请人哋捐款啦。 喂，要澄清先，民建联嗰啲咧系要输咗佢先至请大餐嘅，赢咗佢系唔会理你嘅。 系咁啊，到时大家考 虑。我澄清啊，呢个系通冤赛立场，我只系投白票嘅啫，我。 啊！你唔好 用翻嚟相同把尺， 你唔好话 就俾白票你。 到时一个唔过意啊，阿何志光又声讨你啊，你因住 我有乜所谓啫？系嘛？总之咧，呢啲白票党就系灭党嘅，灭党嘅方法咧系任何方法。 不如俾佢讲啦。 啊，俾我讲句啊！我反驳你何志光，何志光系靠 YouTube 嚟搵饭食嘅，佢当然任何人都声讨，应该话。 我有利益申报，我成日都听何志光，因为我发现佢真系乜人都闹。 不过咁样啊，林郑，喂，讲翻，喂，而家林郑啲官你谂点睇？ 嗱，我哋林郑 个个啊，陈志思今日已经第一个时间报出嚟讲啊，寻日。 即系可能啊，搵唔够人啦。其实咧，人一定搵得够嘅，问题啲人够唔够班嘅啫。 系咪？唔系咩人啫？ 即系跑马啫嘛，梗有三只冲过终点噶，唔会冇噶。除非你得两只马跑啦，系咪？一定有三甲噶。你嗰只14只跛马都有躝过终点嘅三只噶嘛？ 亦都未必嘅。譬如话啲球员啊，滥竽充数，你怼咗我落去踢一样啫嘛。 咁冇所谓噶，你 我咪企喺度，我咪企喺度行几嘅食饭几味咯。 喂，而家嘅特区政府已经系咁啦，你以为嗰啲人系得嘅咩？冚唪都好多废物啦。不过问题而家系废物都凑唔够人啊嘛。咁咪搵啲更加废嘅嚟咯，系咪？咪庇护工场揾人咯。 不过而家佢摆到明喺公务员里面提升做常备啊，做局长啊，一路 咁好容易嘅，实有嘅。里面咁多人，公务员边个做得耐咪上咯，系咪？实属噶，系可能能力差啲啫嘛。 咁你点样睇黄光胜？ 黄咩话？ 黄东胜， 黄东胜啊， 边个？ 黄光胜一时间，黄东胜咧就喺渣打嗰阵时咧。就叫做好似话一入咗渣打就大肆去买嘢定系点咧？评论就唔系咁好嘅喺银行界，咁咪去咗汇丰就好啲。喺渣打嘅时候咧，系即系听翻好多啲渣打啲朋友讲咧，就系觉得佢系好唔掂嘅一个人嚟嘅吓。咁啊去咗汇丰啦，我后屘冇再问佢喺汇丰有冇同样嘅。 唔系，人哋讲喎，人民币取代港币喎。 哦，呢个试水温嘅啫，系唔可以嘅。 呢个都嗰个词系放风， 因为人民币 老实讲咧。你香港想，大陸肯唔肯啊？ 哦，梗係啦， 呢個一定係國內係更加唔想咯。 因為咧，港紙而家依個歐咧，其實咧係對大陸嘅 實際作用多過香港。香港呢因為個經濟勢力太強，每一蚊港紙呢有五六蚊嘅儲備喺度 support 嘅，全世界任何一個政府都做唔到，只有香港。所以呢港紙呢係唔會因為脫歐或者任何嘢呢係會貶值嘅。港紙只有升值嘅壓力，係冇貶值壓力嘅，因為港紙實在太強。但係而家點解有個歐呢，就係、是、因為大陸要靠香港嘅歐嚟搵返吊返轉頭穩定返佢人民幣。所以呢这个呢黄东胜讲的说话呢其实只能够呢是上真的如果他做财政司的话呢是上任前就勾勾的啫。任志刚都是啊，即是卸任咗之后先可以够胆勾勾的。上任的时候不讲得意说话，这些是诛九族大罪来的，这些。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可以打靶的。 喂，但是他现在很多官都不劈炮不捞的。摆到明同而家林郑系唔啱。 哦，见到呢个光头佬谭志源啊，有的咁多骨气喎，啊啲光头佬， 同佢唔同步伐咯、啊。 虽然我觉得啲光头佬，尤其是吴克俭咪几个啦，系咪即系连埋黄杨达啦，喂，全捻部光头都头发嘅。 哇，你拉得咁远嘅你。 仲有陈云，喂，香港光头党， 地图炮， 你拉得咁远噶你？ 喂，你成大班光头党系咪？我全部都系即系点讲啊？除咗白票党之外，呢班光头党最乞人憎啊！系咪先？咁但系咧，啊估唔到呢个谭志源有翻少少骨气，系咪？即系当然咧，唔可以喺一只林病鹅或者叫白族鹅嘅麾下咧，系担任呢啲委曲求全嘅工作，系咪？虽然局长都好好批， 系， 但系佢话自己咧而家趁住年青啊，廿二岁，系你头发甩晒啦，仲扮咩年青啊？你植咗发先啦、啊。 人哋甩头发都可以年青嘅。 咁你植咗发先啊嘛？你而家个表，你而家嗰个外表话俾人知你好卵老啊嘛。 不过样系唔似米儿嘅，老实。 冇办法，你嘅头发，你植咗发咧，就可能似四廿二吓，咁所以咧观感好紧要。但系咧，从你嘅发型咧，系俾人感觉你系一个废物。 咁啊，律政司啊，袁国强都话唔做啦。 我袁国强一定唔做噶啦，佢话要出翻嚟跑数啊嘛，出翻嚟做 佢要搵 律师，人哋资深大律师嚟噶，你好有生意噶。 哦，有生意嘅。咁啊，做过律政司出嚟，一定大把生意啦，系咪？ 成个呢个律政处啊，架构啊，各样嘢啊，全部咁熟悉。 咁好多都要即系翻翻去自己专业搵翻下钱嘅。如果唔系嘅，就话就可以退休噶啦。 高永文都出翻嚟做医生啦， 冇错， 系嘛？即系呢班人好似都唔系好妥林郑，好似 系。系咯，好似集体 AO 集体 AO 类跳船喎， 系唔系因为唔系 AO 都跳船啊？ 定系佢想即系换晒中联办嗰啲官员入去啊？ 唔系啊，林郑其实咧好多人话佢同啲公务员唔系好合得嚟嘅， 系 即系听翻好多啲公务员讲都系咁讲嘅，就系话佢， 所以公务员撑叶刘咯。 系啊，葉劉佢就話你會撐下屬，但係林鄭就唔會撐下屬嘅，佢只會鬧下屬嘅啫。 你只會玩下屬嘅啫。 係咪話鬧到一個 A.O. 喊啊？ 係係， 嗰個唔知叫咩名。 謝曼儀。 或者 據聞啦，據聞係謝曼儀啦。 係，咁佢出嚟好似出嚟否認。嗱，因為林鄭本身咧，可能佢嗰種性格咧係一種叫做咧獨斷獨行嘅性格。佢講咗乜撚嘢，你都要聽噶啦。你佢講 yes 你唔可以 say no， 變咗呢種人咧，其實係好適合做公務員嘅，坦白講。 唔係，居民話佢特登去玩咗啲友嘅喎，就係話臨收工之前咧，就叫你諗啲嘢交俾佢。你總之諗出乜嘢嘢咧，佢都話俾你聽，係 ban 你嘅。然之後咧，佢喺台底拎咗 file 出嚟，嗱，我同你諗埋，你去做啦，咁嗰只啊嘛。 哦，原來咁樣啊，即係有鋪咁嘅人嘅喎，呢個老細啊。 咁有趣嘅， 啊， 即系叫你讲下你啲见解，之后再慢慢 ban 你啲见解。 系啦， 即系显示佢嘅见解系最强嘅。 即系设计合外啊，呢啲叫做， 真系呢啲叫咪叫打飞机喎？ 但系咧，我成日觉得咧，即系传闻啊，即系有翻工冇收工嗰啲人咧，好得人惊，因为咧侍奉啲老细真系。 唔系，因为咧，主要系性生活不协调。 是又是呢个话题， 绝对是的。喂，五十几岁的女人，老公长期不在身边，一定变态的。这个真的，即是这个是一个人的心理来的。没办法的。 阴阳不调。 没错了，因为没老公的滋润，仔女又不在身边，这两个仔又在外国。喂，独守空围，正式是不是？家几万尺地方，尤其是政务司官邸那里几万尺，荒山野岭是不是？听到狼叫，听不到人声。喂，有咩办法唔变态啊？八月十五就变狼噶啦，系嘛？唔系我嚟嘅，变咗只豺狼出嚟，系咪？咁所以咧，呢、這个林郑咧，我相信咧系有少少变态。 你睇到佢身体语言咧，系即系同屋企人啊，同仔女咧，其实老疏嚟嘅。虽然佢话咧，佢情愿去英国咧陪咗啲仔读书啊两三年，但实际上你 呢次選舉你睇到同啲 佢第二個仔都唔肯嚟。喂，老母选特首咁撚大件事，你估一世人发生过好多次啊？一次嘅咋，冇第二次噶，佢都唔嚟。 如果佢再连任有第二次嘅， 唔系啊？咁你参选咧，即系你由一个公务员参选特首系一次嘅啫嘛，下次连任咪另外一回事啦。但系咧，正常嚟讲系一次嘅咋。你谂下，佢都唔嚟， 咁即系关系好疏咯。 关系其实唔好。 证明做呢个位嘅人咧，屋企同屋企人嘅缘分都好差啦。你睇下另外阿 1.0 咁都系啦。 1.0 系仲大镬啦。 1.0 个女要戒手啦， 家暴嗰只型变 成个女要戒手， 好大镬。 跟住跟住嗰个佢老母要话佢系蠢閪啦，对住啲唔知俾咩报纸影到定系听到系嘛？啊唔系，拍到片、啊。佢就的士度系嘛？唔系、哎、 的士系另外一条片，就系阿齐恩冚佢阿妈。 哦， 然之后算得卖爆啦 ，Chico Mom。 哦， 不过咁样，即系其实香港人都好善忘啊。一选咗佢之后，梁振英已经遗忘咗吓、啊，连我哋第一千金都已经遗忘咗。 系， 而家根本冇新闻噶嘛，根本就冇新闻。 系啊，你甚至连。曾荫权而家大点，其实可能就好多人都唔记得噶。 你讲开有一单，我反而想讲下陈茂波。哦，陈茂波即系开放佢嘅财政司官邸。 哦，系啊， 一班天水围小朋友参观。 咁扑街， 好温馨啊！ 应该好温馨啊！家产人都有喂， 好温馨啊！ 温馨啊！一个大肥佬系嘛，900磅嘅大肥佬，见到出边啲嗰啲挨菜鹅俾下啲饥物，哇！你哋冇得食咁惨啊！哎呀，你嚟我屋企睇下我几多食物啦，系嘛？你间屋几千尺系嘛，两层复式，仲要百几年历史系嘛？你带啲喺天水围住嗰啲未出过中环嘅人去你间大宅度参观，你咪即系等于咁讲啊，系嘛？哇，搵啲挨菜鹅俾啊嗰啲嘢，嗰啲六岁啊，得十五磅重嗰啲咁啊， 讲下先啦。佢话要用佢自己嘅亲身经历嚟激励吓呢班小朋友啊。 佢亲身经历好似话为咗10蚊可以去大白粉、 啊，一毫子啊，对唔住系一毫子啊，唔系10蚊、啊 哦，一毫子啊， 当年一毫子好多嘅，诶，佢60岁噶啦，当年一毫子好多嘅。 我谂佢系想激励啲小朋友做啲咩，即系喺劏房嗰方面。定系囤地嗰方面， 定系醉驾？佢有醉驾噶喎，饮咗两杯卢云宝定系乜鸠嘢，跟住就 cut 双白线， 系定系诽谤学生啊？ 诽谤系咯，哇喂喂， 哇真系战绩彪炳， 真系战绩彪炳， 系 最好 profile 系佢， 系 喂唔得掂都唔够佢彪炳啊！ 唔系佢呢个政策嚟嘅，即系呢个时候打七文苏咧，希望咧只有得留低嘅， 唔系。应该咧，佢系体现狮子山下精神，一个咁嘅人渣，吓、啊、香港啊数一数二，如果排人渣榜，佢三甲。 佢超越咗刘江华，我觉得真系 超越刘江华。刘江华冇咁黑人憎啊！ 唔系超越咗啦，已经超越咗。 刘江华冇咁黑人。 刘江华都系曾几何时系狮子山精神嘅代表嚟噶嘛？ 唔系，但系唔系而家咧，唯一可以同佢争嘅咧，就系得个唔得掂嘅啫。 诶、唔得掂，冇佢咁人渣，而家睇下， 应该争唔到啦。你而家要再做就要做特首噶啦。 佢已经 司好高级， 佢差唔多已经系超越咗梁振英嘅人渣程度。因为梁振英而家啲人唔捻理嘛，你耐冇提咧，自自然就冇人理噶啦。即系香港政府个信任度提升咗， 冇错。 因为梁振英唔出嚟啊，即系呢条贼头只要唔出嚟嘅话咧，啲人就觉得满意咗特区政府，因为你。条捻样唔出嚟， 唔系唔系我真，同埋仲有就已经俾人兜咗啦嘛，咁所以就顺咗条气咯。 系条气顺啲，系你都系冇得捞噶啦，捻样咁样，咁条气咪顺啲咯，系嘛？但系咧，而家呢个叫咩啊？陈茂波你系大花童，系嘛？有大屎粉色嘅官邸啦， 所以同阿梁振英嘅完全一样啦。 系啊， 吓净系装修使几千万啊！ 梁振英嗰个就做咗4年多就使咗几千万，另外咧嗰啲咩特首有个特别助理啊，请咗几个自己友，又系年薪过百万咁样嘅。咁啊，呢个叫咩？即系共产党其实都系好兴呢套啦，裙带关系啊， 所以咪 死伤受受 啊。胡苏贞咪冇份咯，因为佢个财政司官邸真系得79万使咗。 哦，几年来系嘛？ 啊，几年来啊，稍微似样啲嘅啊，搵到钱嘅都唔似啦。 系。咁啊，所以冇办法啦。啲人话佢同林郑冇分别咧，咁啊，嗰啲人掌嘴啦，唔使讲啦，系咪？ 唔系，嗰啲人始终都系会坚持己见，系话佢冇分别噶。 系， 你点讲 都 冇 用噶。得到个乜结论啦？仲好神奇啊！呢件事， 因为梁爱诗讲噶嘛， 系冇错。 如果梁爱诗讲嘅，即系你长毛一号都同佢勾结开噶啦，系咪？ 系啦。 喂，有个问题，梁爱诗系人都知系地下党员嚟啦。 系嘛？梁老师同你讲嘅说话，你系对佢深信不疑，你唔惊佢善交你嘅，即系话梁老师系你十分之信任嘅人。咁嗰个人同你嘅关系系亲密战友啊，定系咩咧？定系敌对嘅咧？我觉得系亲密战友多啲。咁你长两个红长毛，你系究竟共产党派嚟嘅人咧，定系乜嘢咧？呢、這个我老实讲，我到而家都开始好质疑。系嘛？既然你会对梁爱诗讲嘅说话深信不疑，佢可以影响到你咁大决策，系嘛？坚持曾俊华赢够硬，要成个组织，要其他嘅组织陪你一齐去做呢个动作，即系话你系深深被你呢个战友说服咗。 唔系，佢而家睇咗个结果之后，佢话俾大家听咧，佢话如果你当初你跟我，全部三百几票白票，咁佢七百几票赢，咁啊突显小圈子选举不疑咯。 梗系唔系啦，喂！因为就是小圈子选举是有西瓜靠大边的。当你有三百几票对他五百几票就有得打的了嘛。是吧选委商界好人家倒戈过来不是他有三百几打底我倒戈过来有得赢的。你有个希望你就不会过晒去的嘛。喂小圈子一定是这样的。是吧今次如果没有倒戈就过晒去咯。是不是如果你一早话即是你那天早点过投白票胡苏贞可能百五票左右啦是不是就是左右票倒晒过去咁解啫嘛。而家问题老实讲啊佢哋都仲系唔识死系嘛都仲系唔认错系嘛。咁唔紧要㗎我哋都唔需要你认错因为呢我哋系会发起一个无视你哋嘅行动。话撚知你系无林你哋第日俾人 DQ, 唔关我事我哋吃喝玩乐。 唔使 DQ 㗎根本就连筹款都冇。你睇梁国雄佢曾经头先讲嘅有一个好大嘅玩笑就系一个民选嘅议员冇钱打官司而要宣布破产。 哦，咁啊，几时破产啊？ 哦，咁啊， 我唔 漫漫长路啦。 我唔关心， 因为佢哋嘅基金而家好似话筹得十几万啫嘛。 咁多 啊？都正常咯。我都见到佢哋个 page 俾人洗版，清一色闹，我都唔知佢哋可以点啊。 冇噶，我呼吁啲人唔好闹啦，唔好佢当佢存在啦，当佢哋全部白票党全部当唔存在，系嘛？将来要投票亦都投白票，唔使讲咁多嘢，唉，即系嘥时间啊！喂，我哋已经想投嘅，你既然唔俾我哋投，咁我哋咪咩咧？我哋咪更加用一个更加消极嘅行为去抵制你咯，系嘛？你又叫人哋吹鸡好话，你咪自己去咯，系咪？ 喂，咁啊，唔好再讲佢哋啦，话咗唔再讲啦，讲到咁啊，讲到烦啊，嗰个口都臭臭地， 非常之烦。咁我哋要讲林郑啊嘛，系咪？咁林郑咧，大家而家头先嗰个叫做咩啊？胡志伟话斋。林郑咧，佢话咧，唔系未必系梁振英 2.0 嚟嘅，大家点睇？ 可能梁振英 2.5 或者 3.0 咧。 初步睇佢似系有意做啲嘢系同梁振英唔同嘅。和解之说，我系都觉得有啲系嘅。 系， 当然佢个和解就唔代表一定要放过你占中嗰啲人啦。因为其实如果真真正正，如果站喺政府立场，你要和解。可能喺佢角度啊，我未必话呢样嘢啱。喺佢角度就觉得黑警要重判，你哋占中犯法嗰啲都要重判，咁先至叫真真正正嘅社会和解。 系，即系咧，我补充少少就问下大飞意见，即系好似港人港地，我一早就话咗，话明系港人港地啫，冇话要平俾你啊， 冇错， 唔系港人平地啊嘛，卖俾香港人就得啦。喂，中联办嗰、那个佢住咗七年就香港人嚟， 冇错， 去买啊。冇问题嘅，赵国雄都系首置噶，9000几万买 Albany， 佢都系首置噶，佢都系俾4.75噶，系咪？咁你咪告佢咯，冇得告嘅，法例系咁噶嘛，写咗系咪？咁啊，大飞你补充下啦，你觉得呢个林郑系咪梁振英2.0？ 我就觉得 689.2.0。 两个系唔同人啊，两个人要做嘅嘢唔同，但系个性格生成咗。梁振英系好斗， 系 林郑，我系要第一。佢覺得我自己啱晒，咁佢睇你哋所有嘅嘢都唔係。佢即使今日話佢，哎呀，我聽你民意嗰樣嘢都唔係。一個明知道錯嘅人，佢都同你鬥落去，呢、這個就係梁振英。林鄭，我唔係錯，我係啱晒。呢兩個人嘅最大分別，即使今日我跪低中央或者中聯辦要和解之道，到最後尾佢都會還原翻嘅，一人嘅性格冇得變。 是啊，死性不改嘛，有句说话系。嗱，咁我觉得咧，我认同翻阿 Johnny 话嗰个睇法嘅。梁呢、這个林郑月娥咧， 就肯定是梁振英 2.0 嚟嘅，你话唔系都唔得嘅。不过咧，佢系极力话俾你知，我唔系 2.0 咁讲都啱，咁讲都啱。 系啦， 即系话会扮唔系咯。 系啦，佢系扮唔系。不过咧，肯扮都好过唔扮。有啲咧，屌你，我系咁捻样噶啦，吹捻象牙咁样。喂，梁振英系嗰只啊嘛，梁振英个肯扮，嗱呢个都好少少。即系佢民望有机会会升翻啲嘅，而家做紧啲民望工程啦。选完之后，喂 CCTVB 系咁帮佢拍啲温馨相，哇！啲老人家真系揽佢，小朋友系揽佢， 强吻 系跟住有个支持者强吻。喂，我觉得咧，喂，第日第可以组成一支咧叫做民主强吻队，系嘛？有啲全部60岁以上报名，系嘛？肥啲、大只啲、好嘅、好力啲嘅，走去排队锡佢，大力啲啜，最好咧系啜到有咖喱鸡，系嘛？喂！支持特首有罪嘅咩？吓，爱慕我特首锡佢一啖，系咪告我普通袭击啊？而家唔系， 真系会告普通告非礼添啊！讲 唔会啩？ 梗系啦，告过啦。 另外仲有一种可以告。 喂，你支持佢 唔系？如果你你喺人哋唔同意嘅情况下咧， 写咩？ 你咁样做嘅话咧，就有几种可能嘅。第一可能系非礼啦，另外一种可能就系普通袭击啦，另外仲有一种可能咧就 系 殴打嘅。 殴打即系普通袭击， 系啦， 殴打都系普通袭击。 嗱，你哋咧有所不知啦，嗱，所以咧做人要有论述咧，系咪？当你啊埋去，你梗系唔可以话我要真普斯，梗系埋去啜佢一啖啦，梗系告你普通袭击啦。 我要林郑月娥， 你话林郑月娥万岁，系嘛？句句喂，啲差佬一见到你都唔敢埋你啊！惊你啊！惊你系咩外港嚟嘅清关协啊？有背景啊嘛！哇， 唔系啊，仲要举牌，仲要举五星旗喺度。 我爱林郑系啦，一支五星旗， 一支五星旗攞嚟做符咒咁样喺前面啊，成支符咁怼出去。 系啦，举五星旗系嘛？ 其实咁即系爱国无罪啦。 冇错啦， 一路咧嗰石五星旗得唔得嘅？应该好似都 可以嘅，唔系，总之拎住支五星旗就去咗日本餐厅食完饭可以唔使找数噶。 讲真国家， 唔系即系大陆啊！嗰排抗日 一排 系，嗰排有啲人系去日本餐厅食饭，食完饭攞支五星旗出嚟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屌你咁样跟住捣乱，捣乱完之后就走捻晒。喂，如果系林郑咧，嗱我觉得咧，大家可以组织一队咧，叫做咧。叫做林 鄭，大家唔好听佢鸠噏吓，鸠噏嘅啊！ 唔系即系 做完一啱咧，你就煽话啦，同你讲。 即系咧，唔系喂，支持我哋嘅特首领导人有啲咩错？我想问，去到法庭，法官够唔够胆判刑啊？喂，你咁样如果判刑 三碌同你讲 吓，你咁样判刑，即系话俾我知，爱林郑系有错啦，系咪？咁我哋去爱国爱港。原来是空谈嘅，唔可以用行动、实际行动嚟表示嘅咩？喂，我爱佢，我真系锡佢一啖，有咩问题先？喂，唔系咁都要拉啊嘛？ 喂，有啲嘢讲系冇所谓嘅，讲系冇所谓，但系唔好做嘅，你要知道。你知唔知黄子华第一次做总统笑讲乜嘢嘢啊？佢话呢个世界，因为呢个世界咧，有啲嘢讲系好好嘅。做就大祸啦！嗰个系咩咧？嗰个叫马克思主义。 哦，咁但系外国唔同嘛？你明唔明啊？ 网上留下一句，讲闲讲唔好贴相。 唔系啊，即系咧，你系谂下啦，大家都系女人，你又唔系去非礼佢。哎呀，林太，我真系好支持你啊！你系女性嘅典范啊！你系我哋香港人嘅光荣。讲多几句，佢系苏毛松亦噶啦，跟住同你影相合照啊！你合照你咪揽住佢啜咯，系咪？咁啊，个个去啜下一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我忍唔住啦，我要啜多啖啦，咁样。喂，爱一个领导人系冇罪啫嘛？ 点解梁振英冇啲 fans 咁做嘅？ 梁振英好难，个个买到佢就忍唔住要屌佢老婆， 忍唔住打佢。O K， 唔系，仲有一个理由，就因为梁振英实在系好高大嘅，所以系好难卖嘅。 哦，系啊， 佢一个人。陶君衡，陶君衡就可以行埋，跟住攞 把教刀 系啦，扛住条颈。 嗰个例外啦， 嗰个大教好。 唔系，仲有另外一个系有潜质可以埋到，嗰个叫林卓廷。 系啊，林卓廷高过佢。 又高。 嗱，我听下，你梁振英埋到去啊，你只能喺条颈度整咖喱鸡嘅啫，因为佢太高，系咪？ 咬佢条颈， 啜佢咯，啜一啖出嚟。 僵尸好似。 但系应该啜唔醒咧，就俾人拉开噶啦。因为梁振英咧，佢嘅保护意识好强，共产党员佢嗰种政治敏感度咧，佢 feel 到你啊，系咪反对派咁 ？feel 到有杀气， 因为你好难扮嘅，你明唔明啊？你见到佢，你眼火爆，你想打柒佢啊嘛？你好难摆啊！ 其实真系扮唔到， 你扮唔到嘅， 扮唔到， 你好难扮噶。嗱，林郑月娥咧冇咁 feel 唔到嘅，肯定系。所以咧，你仲有机会去啜佢几镬嘅。 嗱，梁振英好难啦，因为好太老练呢个人， 同埋唔使转梁振英啦，而家 唔系啦，佢都落台啦，系咪？嗱、嗯，咁我觉得呢个林郑咧，佢系极力想摆脱呢个689.2.0呢个印象嘅，所以咧佢系会做啲嘢同梁振英唔同嘅，而且佢咧，我哋都讲过啦，佢系一个好资深嘅公务员。佢对于好多政策嘅嘢咧，佢系识得用一种行政手段，又或者用好多公务员嘅方法咧，系玩柒你，包括你啲反对派啊，包括嗰啲叫做立法会议员啊，又或者出边嗰啲冇职位嗰啲人咧，佢系用好多方法嚟玩你嘅。所以咧，我嚟紧相信咧，系你冇办法咧，从表面上睇出佢有啲乜嘢系同梁振英一样嘅，一定系做啲唔同嘅嘢出嚟。咁啊，一嚟吸下掌声啦，减下啲嬲啦，系嘛，唔会话上到鼻哥啦，系嘛，就系咁啦。 所以咧，佢而家阿曾俊华团队咧，佢哋出嚟做讲做公关咧系啱嘅。有啲人话喂你 Facebook。话写啲嘢嗰样嘢，咁你民望高，人哋就话咗俾你听唔系。而家林郑想做咧，其实真系要揾翻佢哋呢几堆人咧嘅高手。而家人哋都开咗口啦，你嚟揾我啦咁样。 哦，但冇用喎，个老细唔肯听桥，系唔肯跟，系冇计嘅。 咁唔系， 我觉得咧个团队 P R 团队几叻到，你都要睇你 sell 件咩货先得噶，系有困难啫嘛。 即系你攞个猎户话俾人听，呢件系紫砂壶，咁你个形状好明显系个猎户嚟噶嘛？你冇可能话你照落茶叶就可以冲到一壶靓茶出嚟，系咪咁讲啊？喂，呢次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过。